放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入眼，不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的空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随着污染物的积累对空气质量有一定的影响，大家的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免运动量过大。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赵玉累得通身是汗呐，他一拨马奔太平府的大路下来了。这几个人是紧追不舍呀，就来到太平府。咱们单说铁枪将赵玉，来到关前，哎，把马带住。开城，开城啊！城上都是援兵援将，往下一看，有认识他的，有不认识他的。喂，你不是金鸡岭的山大王铁枪将赵玉吗？啊，不错，正是在下。我要求见大帅华面阎罗李信。你等等啊。有人到里头给李信送信，咱们单说花面阎罗李信，您就听这外号，叫这人，这能耐就够大的，属阎罗的，瞪眼就要命啊！这个人两臂一晃，能有1500斤的力量，胯下马掌中五谷烈烟苗。在南齐省跺一脚，长江水倒流啊，有举鼎拔山之力。就由于他脾气太暴，得罪上级，很多人都不喜欢他，讲他蒋大博小啊，当了个太平府的官，实质要论能耐论韬量，那何止是这么个元帅，他心里也不服气，就连那金陵侯赤府燕寿那么厉害，他也没放在眼内。他还有个亲兄的，叫紫面阎罗李刚，这俩阎王手下还有四员大将：愿听彪、愿听海、愿听山、愿听寿。叫院士四猛，金银铜铁四条大帅，这四个人号称四大天王。另外花面阎罗李信手下还有50000军兵，这家伙也是野心勃勃，总想干点特殊的，将来名扬四海，压过金陵侯赤府燕寿。总认为是大材小用，取了他的材料。他拉拢这铁枪将赵玉，哎，就包括这成分。今天有人向他一报告，说赵玉求见，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回头跟李刚商议。 贤弟，你看这怎么回事？ 哥哥， 哎呀，这赵玉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先别开城，问清楚了再把他放进来。嗯，我也那么想。来人，带马上城。李信、李刚带着院士四猛，点兵500，来到南关，顺着马道上了城。哥两个鬓马提丝缰，往城下看看。一看赵玉怎么这么惨，单人独马，盔歪甲卸，满脸的尘土，汗珠都往下直滴的。一看这胸脯子一起一伏，遇上什么事儿呢？花面阎罗李信就问：“下面赵将军吗？”铁枪将一抬头：“啊，不错，正是赵玉。”元帅开城，我有急事跟你们商议。别着急啊，你没听说吗？那个反叛朱元璋就在芜湖关，离我可不远呐。我稍微有点疏忽，关口就难保，我担不了这个责任。有话这么说不一样吗？出什么事了？哎呀，元帅啊，您当初给我写过一封信，言说叫我立点功劳，我就按大帅的指示办事儿。我呀来了个冒名顶替，我要装常遇春，这戏法没变灵啊，将看出来了。现在免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但是在这机会我也想了个办法，我把那常遇春、胡子海还有个年轻的小伙子主要的大将都引到太平府来了。大帅，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你来了，你看看。说着话，赵玉回身往后一指，就见尘头大起，胡子海、宁波彪、反哪吒、胡德济全赶到了，常遇春也来到了。赵玉吓得在马上直蹦：“元帅，快开城，他们抓我呢！”李信、李刚、院士四猛往外看看，就见李信鼻子刺儿一扇呼：“哼，赵玉啊，你纯粹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瞅着你是个英雄，你什么不是你？看把你吓得那个样，碌碌之辈何足惧也？你料等片刻，看本帅怎样对付他。花面阎罗李信吩咐一声，开棺落锁，率领人马杀出城外。他这一出来，怀远黑太岁常遇春把掌中大铁枪一晃，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为什么呢？人单势孤啊，你别看又有宁伯彪，又有粉哪吒、胡德济，还有胡德海，后边的兵将多数没到呢，众寡不敌，焉能疏忽大意。再看几个人各清兵刃，把阵势拉好，就见花面阎罗李信把战马带住，哗啦啦啦啦，一晃掌中五谷烈烟苗，腰带。对面的黑小子，你可是常遇春？六爷点头称是。不错，正是谋下。你快把那个假常遇春、铁枪将赵玉交给我，咱们一笔勾销，没有话谈。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恼一恼杀进太平府， 杀你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姓常的，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这是活人把你惯的。我早就听说了，你这个人很了不得，一出世乱石山七雄结拜，棍打石蛮王撒木野憨，马踏五个场，枪挑宫院墙，力胜石杰，丢斗丝龙袍，跳台救群雄，张一门力托千斤闸，大战卢沟桥，马踏良乡县，摔死金头王，碰死银头王。又听说一声炸山口，枪挑铁花车，威震乱石山。人中肉脸的事儿，你姓常的算拔尖儿了。不过你没遇上我姓李的，你要遇上我花面阎罗，你常玉春也不能这么露脸。哼哼，今天天意该着啊，你送到我太平府的门前来。小子，你这脸就露到头了，我让你在苗下做鬼。这李信说到这儿，双脚点蹬，马往前追，哗楞一晃，烈烟苗分心就刺。常六爷并不打话，在部下晃动大铁枪，是接驾相还。因为常玉春的马盔甲都叫赵玉给骗去了，现在没有办法，就得在部下呀。常玉春能耐是大，可有那么一句话，大将无马如无双腿呀，这就显着不那么灵巧了。尤其大铁枪也长，使着也笨，无心中给六爷增加了负担，所以跟花面阎罗李信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宁波彪在后头一看，恐怕兄弟有失，催马舞枪前来助阵。在李信的背后就是副元帅紫面阎罗李刚。李刚一看，大吼了一声：“呔，姓宁的，休要猖狂，某家等你。”再看李刚双脚点蹬，马往前推，也晃动烈烟苗过来挡住宁波彪，两个人就站在一处。感情这李氏弟兄不光是吹，确实不含糊。烈烟苗上下翻飞，风雨不透，跟宁波彪一伸手分不出输赢胜败的。老胡在后头一看呢，我别吵着了，卖不了的书该戳着，那哪行？等待，尔等休要猖狂，胡大海在此。催战马晃大铁枪前来助阵。在李信和李刚的背后有院士四猛，这四个人一看打吧。再看这几家伙催动战马，轮动大硕来战胡大海。粉哪吒胡德济恐怕爹爹有个差错，晃七宝独龙铲也来助阵。胡家父子敌住院家四猛，杀了个难解难分呐、啊！哎，咱这么说得，在太平府的关前，就好几对儿，他们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哎， 巧了，顺着大道来了一辆车，这车是一辆骡车，车老板在车辕那坐着，晃动大鞭子，车帘放着，满车上挂的都是尘土。在后面还有一辆平板车，拉着箱子、行李，哎，各种家用的东西。有那么五六个家人提刀步行在这押护着。在车子前面并排有三匹马，马上端坐三员小将。头一个长得是面白如玉，软包巾，箭袖袍，腰中横剑，手里提着马鞭，鸟翅环得胜钩，挂着素帛亮银枪，跟银娃娃一样，也就是十五六岁。下垂手有匹黑马，马鞍桥坐着个小孩，嚯，跟大煤块一样那么黑，面如滨州铁，锃明刷亮，头上戴着绛紫色软包巾，身穿箭袖，腰纱壮带，蹬着一双小靴子，鸟翅环得胜钩，挂了一条铁枪，手里边也拎着马鞭。唯独正中央这小孩长得这难看就甭提了，跳下马来，身高不足五尺，长得是骨瘦如柴啊，小细脖，大脑袋，还是饼子脸。要从侧面一看，那鼻子都看不着。哎呀，长得是斗鸡眉，这对眼睛一个大一个小，这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鸡子儿，小眼睛比香桃能大了三圈，小耙鼻子，微微有点小鼻子头，四方的鼻子眼儿，长得鲶鱼嘴，嘴角往下耷拉着，嘴里头稀不楞登一嘴蒜瓣牙，那脸上还有那么十几个浅白麻子，在马上骑着好像猴骑骆驼一样，头上软包巾，身上也披着箭袖袍，可能这人高兴啊，还穿过甲胄，怎么回事呢？在胸前还当了着一面护心镜，两扇战裙，一片在前头，一片在后头，好像那屁话帘子差不多，可这个乐的呀。不管这个人别看难看，在肩头上扛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叫禹王神槊，身上斜背着个牛皮口袋，在口袋里头装着一件宝物，叫龟背五爪金龙抓。来的这是谁呀？可了不起，这是明英烈这套书主要的人物，长得最难看这个，名叫雌雄眼长帽，那小白脸名字叫长胜，那小黑脸名字叫长林。车里边坐的非是旁人，正是常玉春的媳妇儿兰氏，后边都是跟着十女仆人。咱们前文书说过，常玉春在怀远县招亲，把知县蓝玉的妹妹收作夫人，那时候就有三个孩子了，就是咱刚才说的长胜、长茂、长林。后来刘伯温先生给送信儿，常玉春二次出事， 一声炸山口，枪条铁花车，又归了义军的队伍里边。咱们说书是快，实际是慢啊。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三个孩子也已长大成人。兰氏夫人在怀远县呢，天天惦念丈夫，当武将的不容易呀、啊，就等于那脑袋拴到裤腰带上一样，出生入死，朝不保夕，你知哪个战场把命扔了呢？所以夫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但是身为夫人还得料理家务，教育子女，眼前这仨孩子不得教育吗？大儿子常胜知书懂礼，性情温柔，随兰氏夫人，不敢惹母亲生气，叫干什么干什么，书也念得好，武艺也练得精。老三常林性格有点随常玉春，闷吃吃的，不爱说话，你别看那样，也不敢惹母亲生气，叫干什么他也干。最使兰氏夫人操心的就这二儿子常茂，就这一个眼大一个眼小，那位长得缺德呀，一肚子顾顾心眼儿，你说什么他都不听，你叫他上东他非上西，你叫他打狗他非骂鸡，当老人的就怕这一手，有时候把兰氏夫人气得呜呜直哭啊，指着长茂就说，孩儿啊，你等着，将来见着你爹，我非告你一状，叫你爹狠狠地教训你。说那夫人就不能打他吗？哎呀，兰氏夫人太慈善了，性情温柔，舍不得打孩子。你别看长茂那么气他，他顶多哭哭就到头了，要不怎么叫慈母严父呢？当爹的一般都是厉害的。后来跟哥哥蓝玉一商量，是怎么办呢？如果把这二儿子惯坏了，将来见着丈夫常玉春也没法交代。蓝玉说，这么办吧，孩子不小了，给他找个老师，请个专管。你看咱自己教育他不怕，要请了外人他就聚着一头。兰夫人一听也有理，后来就请了几位先生，有教文的，有教武的，还哪个也待不住，顶多住三天就叫这帽太爷给揍跑了。老师受不了这窝囊气，尤其长茂这小子虽然十几岁个孩子，臂力过人呢、啊、你要叫他掐你一把，不是骨环错了就胳膊拧筋儿了，最少得轻那么一块，要叫他倒你这一拳，啪仨月都起不来，谁愿意得不了多少钱把命再搭上，所以前后就辞管不做。哎呀，后来把蓝玉急得也脑袋疼，请谁呢？完喽，这孩子算一完到底儿哟。哎，那一天太巧了，门前路过一个老者，这老者走到蓝家门前，抬头一看，墙上贴着一张约请单，这个老蓝家写的邀请专管，这老先生看了看条件，心满意足，就问说，这请老先生这个事儿跟谁谈这件事儿呢？家人说跟我们说就行了。老爷子，您乐意当专管老师吗？啊，正是，我就乐意教孩子。那么既然说你们聘请专管，我倒想到一件良策。 听众朋友，